诚实的时候，你选择沉默。爱情其实只有一个人自由，我是观众。 不合时宜的动作，怎么做？

伤，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，反正结局是这样，笑得稀奇又怎样，想好聚好散，完美伪装，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，不愿成全，不想原谅，但自尊太好强，最怕旧情人想怜悯的眼光，爱得太真假，无论多眷恋也不祈求，不勉强，不爱我的我不想，长得洒脱却感伤，总是爱得太真假，怎么你竟让我不能忘不能放，痛还想 这一夜之间，血染盛开，是如此灿烂，如此绝对。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？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？想起你我很醉，心碎，鲜红的喉像我心中。 Thank you.